喂 Kevin， 聖誕就到了， 是啊， 喂，可不可以用啲唔同嘅語言，可唔可以教我你講個聖誕？ 你想我要講咩語言啊？ 喂，西班牙先啊， 西班牙先，嚟 ，Feliz Navidad， 啊 ，Feliz Navidad， 邊個係聖誕，邊個快樂 ？Feliz 係 Happy， Navidad 係 聖誕 ，Navidad，Navidad， 哦 ，OK，OK， 意大利咧 ，Bonatale， 咁點 ？Bonatale，Bonatale。Natale 是聖誕 ，Bon 是 Good。 哦，不羅馬嚟啊，得唔得 ？Cretun Felici， 喂，呢個好難，嚟多次，嚟多次。 Cretun Felici， Cretun Felici， Cretun Felici， 葡萄牙最熟啦。 Feliz Natal， Feliz Feliz Natal。 喂，最後可唔可以用法文講多少少啊？祝各位共聚會嘅聽眾聖誕快樂。 共聚會法文係咩？我點知啊，大佬你真係講啲咁嘅嘢。 聽眾啊， Joyeux Noël à tous。 啊，咁點嘅 ？To everybody。 哦、oh, ，OK， 好，祝大家 聖誕快樂， 美酒佳人過聖誕。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喂，好啦好啦，翻嚟呢個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啊，等咗咁耐，因為大家都要睇睇啲等等等等啊嘛。 唔係，但係禮拜二有人要你點講？ 唔係，讀曬啲嘢先逐樣嚟。OK， 哇，好鬼多嘢。第一咧就先講咗讀埋先啦。阿 EB 先啦 ，EB 留咁多嘢，咁佢就話咧屈福特教練嗰單嘢都要講下。蘇拿辭職，咁啊蘇拿就啱啱1-0就0-1啊，主場啊就輸咗俾呢個石州三，咁咧就。正式辭職，咁啊屈福特咧就已經差唔多連搭，我諗有8-9場波係冇贏過，跌到落去唔知第14、15位噶啦，即係喺英冠。咁呢隊波大家對佢有期待，因為上一季係打到去附加賽噶嘛。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蘇拿我係寄予同情嘅，但係呢隊波咧就唔抵可憐嘅 ，OK， 因為佢係烏甸尼斯呢個二隊嚟噶嘛，咁啊。成隊意甲嘅，咁啊申請翻嚟，咁啊蘇拿就決定自己即係知需，就自動辭職。辭咗職之後咧，就接任嘅咧都好奇嚟嘅。Sanino 呢個咧就係意甲教練嚟嘅，咁啊啱啱11月其實就喺基爾和被炒嘅，教過巴拉莫啊，教過好多隊啲意甲嘅中型球隊。咁啊今次就。轉戰呢個英倫，咁啊，但係唔係教英超，係教翻呢個英冠，咁啊，真係冇佢苦啊！嚇，即係成即係點想點咧？即係成隊係意大利球員嚟嘅，真係唉拗撚曬頭，直情係將隊意甲，將隊烏甸尼斯嘅 B 隊咧就搬撚咗去呢個英冠嗰度，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就即係。其實佢係咪想測試下兩地嘅即係水平啊？即係我真係唔想。 唔係意大利，即係個歐戰而家係得3個位啊嘛，同英超嗰邊可能取下經咁樣咯。 咁、 但係佢又未去到英超，咁啊打英冠度再取下經先。 真係好奇咧。咁啊，蘇拿咧話俾你聽，係真係引咎辭職啊，亦話係 受到壓力 陰謀咧？ 教熱刺唔通？ 教西布朗啊嘛，可能啊，仲冇留咗去西布朗喎、啊，蘇拿呢啲啱教喎，即係啊，咁啊之前都用過迪馬提奧，咁所以我諗啊，即係都又係有啲意大利 feel 啊，所以我覺得我推斷咧就啊呢個有啲可能嘅，咁所以大家去密切留意住即係蘇拿嗰個去向啦。 大家有呢、這個揾到啲位或者外國網站咧，就聽阿傑大師講。 傑大師邊個？ 咪你咯。 哦 ，OK， 喂，冇，我唔做大師嘅大佬，大佬你做大師好撚勇武嘅，真係唔搞。咁啊，仲有咧就多謝阿Chen Qing Hin 咧就 post 咗阿蘇七嗰幅靚相啊，哇新鮮滾熱辣， 即係畫隻龜落去，咁就20萬磅一個禮拜啦， 係一個禮拜 20萬磅， 20萬磅，哇， 超過謝拉特， 喂，值得啦，17球喎，你真係，哇，你真係啊，你啲人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又草 蛋嘅，大佬，哇，屌你， 廿皮啫，利記比得起啊，係咪先？頂得到嘅，咁啊，仲有，係啊，屌大佬，啊，仲有啦，係 葡萄啊，真啊，屌。 系，梗系啦，葡萄啦，云加仑都轮到我哋啦。咁仲有就， 你俾唔俾钱？ 系啊，咁啊，再讲翻就再读多个啦。Ben Robin 啊，咁佢话我嗱，唔知同边个讲噶吓，咁啊读咗先吓。佢话希望大家就多多支持广州恒大，孔卡代表恒大第100场，穆里奇啊赌锅，恒大会唔会扶世咩啊咩啊？佢咪扶細哨玩到檸檬咁啊？咩晚將秦星會唔會落場殺人呢？廣州隊砌佢老尾個老尾。OK， 講緊邊場波？ 恒大嘛。 我應承你啊 ，Ben Robin， 我會揀呢場波啊，等，因為呢場波係季軍戰隊 明利路。係啦。咁聽晚咧就有場雙料娛樂嘅嚇，咁咧就是、世界球會杯先打頭場咧就係、是、呢、這個恒大對明利路啦。咁跟住咧就呢個冠軍戰咧就係、是、拜仁慕尼黑對呢個 Raya Casablanca。OK。咁爆咗個大冷門。 大冷門啊！ 呢個其實唔係大冷門嚟，我覺得真係。都是強國一手造成的，打完列貝利梗係要打呢、這個嚇、啊、細哨啦，咁啊所以細哨又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中國崛起咁都要陪你俾面你一次，都要輸埋嗰場波去，咁啊掟咗嚟第三同你踢啦，咁啊就還撚曬你啲人心願啦。咁阿 Ben Robin 你唔好咁撚過分喎、啊，仲要我哋支持人大，即係大佬做人唔可以做咁盡㗎。 唔係我真係唔會支持恒大，唔係喎，你問我 逼我哋啊，大佬。 唔係你問 使逼啊，我係一定會揀呢場，我會揀明地佬。 唔係我嗱，真係我講真嘅，冇辦法嘅，即係我就冇可能支持。即係你大家都知我㗎啦，即係我睇親中國啲體育係咪先，梗係捧對家嘅。睇跳水都係咁樣㗎喇，何況睇足球係咪先，冇可能。 唔係你問我 唔出啊，對唔住阿 Ben Robin 真係。 你問我咁講嘅係第一我真係唔會支持恒大喎 ,ok, 先係咁講，喂香港人係完全冇嗰種代，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玩一隊波嘅感覺㗎啦 ,ok, 因為我哋根本就知道其實我哋嗰啲足球係點樣㗎，呢個唔需要再講。第二樣嘢嘅其實你了解恒大嗰隊波你就知道嘅係，喂你成隊波你靠前面嗰三件 ,ok, 你其他嘅你真係一撇 K 咁樣嘅。咁你點可以當咗嗰隊波即係自己嗰隊波喎。 你得罪咗啲客仔喎、 啊。唔係我明 白。Ben Robin 係香港人嚟㗎。 唔係我明白、哦、即係 ,ok, 你話廣州人我都覺得有啲可以原諒，就係、是、話 ,ok, 嗰隊波係你嘅 成員。哇嘩唔係我真係幫你鬥鬥。唔 係以上對白不代表本 節目、啊、我真係幫你鬥鬥。廣州球迷我覺得係過咗一個好精彩嘅球季嘅。但係恒大買嗱恒大講真打六啊幾場，喂真係都唔少嘢嘅 ，OK。咁你但我覺得開心嘅，咁啊廣州球迷，唔係我想同阿 Ben Robin 講，我唔係廣州球迷嚟嘅。 唔係，但翻翻轉頭， 值得我開心嘅，我仍然都係好 enjoy， 希望睇到即係恒大輸咁。但係其實講真，呢場波冇意思㗎。你就算輸埋俾明利路，即係佢都，但我都係，但其實我哋好多主持都講俾你聽㗎啦，入隊打個世界球會杯。贏咗啦，大佬你點踢都係贏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好打交就得㗎啦，唔好打交咁你影衰，即係影衰國家咁就搞掂啦，仲想點啫？咁即係我覺得打落去咁樣已經算係咁啦，咁你仲要咁好彩，啊細哨都陪你踢埋啦，呢行嘢真係冇乜可能嘅都對 啦，光宗耀祖啦， 還曬你心願啦，咁我淨係想講一句，再講一句，你唔好逼我要支持人大咁你過分咯，真係好盡㗎啦，大佬。 唔係，但係個背後嘅意義係話，其實你係冇一樣嘅條件或者 support 去值得去支持㗎嘛，個原因係根本其實 ，OK， 你話廣州人咁計， 每個人嘅經歷唔同嘅，咁啊，即係我相信啊 ，Ben Robin 真係都會上去睇波啦，咁我只係咁講，即係咁佢或者即係。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喺世界上有好多球會，唔係淨係嗰個地區嘅。我都舉過好多例子啦，譬如多蒙特咪已經係咯， 多蒙特有好多球迷係住喺佛萊堡啊，住喺附近周邊嘅大佬，咁所以呢個唔可以即係非黑即白嘅，咁但係總之我都係嗰句啦，我同阿迪就唔係廣州球迷咯，咁但係廣州球迷絕對係即係過咗一個好開心嘅球季嘅，打到咁樣你仲想點啊？ 係咁或者你俾翻，或者佢都表達咗俾你睇㗎啦，即係阿 Ben Robin 已經喺佢其中一條 thread 裏邊咧係話一起身有個震驚嘅消息。孔卡對細哨，仲有穆里奇倒戈，咁佢呢裏邊咧已經講咗，冇錯，或者咁講。我已經變成一個真正嘅廣州球迷啦。 係啦，我都回應咗佢啊。我起身仲撚震驚啦，竟然仲有第三名踢我，屌你老尾，乜撚嘢賽事嚟㗎呢啲？嗱，我唔係屌人大啊，我屌啊就係嗰個國際足總嘅啫。咁撚煩交嘅賽事踢小場得唔得啊？邊撚到有人睇㗎？除咗廣州人大之外，喂，除咗廣州人之外，真係屌你老尾，真係邊有人睇？咁唔係嘅，咁 拜仁咯。 其實可以分享下上個禮拜嗰場嘅，屌你老尾大佬。廣州大佬話真係好多人啊，舉咗十幾個理由啊，去支持自己凌晨三點半起身睇恒大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咁咯，即係仍然冇嗰種culture，即係全中國都係咁樣起身睇喎。咁但係如果我係嗱，如果我係廣州恒大球迷，我咪屌鳩你咯，關撚事啊，撈鬆。瓜啦，系咪先？屌你老母，我对波争冠军关系卵事啊！应该有呢，如果有呢，但系冇呢种声音咯。即系我成日都话，咁全中国咪喺度三点半起身去咁对住电视，啊，系咁打飞机啊，啊，系咁射，系咁射。 佢波衫，佢波衫系受咗中国国旗落去噶嘛？ 系啊， 佢系代表中国嘛？ 我屌你，我连个国家屌卵埋啊！关你卵事啊！而家屌你老母，我哋广州球队去攞冠军争关系卵事啊！屌你老母，陀衰家就系受最卵衰，受卵咗你。嗰個國旗內， 阿的總啊，打電話 贏啦，太拜仁啦，屌你老味真係 青山走咗病， 係咪先？喂，不過你有呢種態度，不過廣州球迷 搞翻少，搞翻清楚少少先，幫師兄澄清翻，佢話： 喂，我未交功課嘅喎， 我知佢話即係師兄就師兄有樣嘢要講嘅，佢話請代佢更正，就係孔卡咧係踢完世冠斯尼隊嘅， 我記得係啦，阿師兄係搣咗。small mistake 嘅，佢以為孔卡打完，梗唔係啦。大佬孔卡係打足埋，聽晚嗰場再打埋，即係 季軍戰 三場波踢曬嘅。咁啊，但係上一場嘅對拜仁，邊撚到有得打㗎？咁其實即係中國球迷就好撚，即係收曬貨㗎啦。大佬頂四十分鐘啊，零比零。 唔係佢哋打咗一下飛機嘅， 所謂我要講所謂頂咗四十分鐘係啦。 唔係佢哋咧，其實穆里奇下半場咧係有個機會， 下半場有個機會。 係啦，佢嗰下都打咗好耐飛機㗎。 哇！直情哇，嗰下直情再射啊！因為佢走得快過列貝里啊嘛，哇！好撚快咁又打次飛機啦。咁啊，即係咁唔錯啊，成場波係打幾次㗎啦都，即係頭四十分鐘起碼出咗兩次嘢。咁啊。系啊，喂大佬，打一球弹柱，球弹尾，几捻犀利啊！咁然之后，梗系打咗四十分钟先俾拜仁开纪录。咁我记得何辉啊，佢哋咪讲又波讲紧波，哇，好捻劲啊！屌你老尾，呢场波真系交捻晒货啊！ 中国第一射， 手哇，大佬手捻到即系完美啊！ 喂，你冇打过啊？佢点解咁讲得出嘅？ 唔系，其实听得出何辉都捻辛苦啊！ 唔系嗰个波，其实你真系咁讲咧。如果大家有睇啲精华，有睇嗰场波咧，其实。第一個波咧，個龍門口都站唔嘅，落地真係落得好乸曳嘅。 啊，介紹下啦，嗰個龍門咧就叫做真誠 ，OK 嚇、 啊。荔枝啊， 係啊，真誠荔枝門。嗰個龍門啊，真係屎撚到不堪噶！ 我點解記得呢球波咧？ 迪里希同佢比咧，迪里希同佢比， 唔係主要係，跟住係你要留意咧，就係輸完第一球波同第二球波咧，佢起身第一個動作咧係做咩咧？就係。掘撚住後防，跟住屌鳩啲中場，做乜撚嘢？你哋唔撚翻嚟啊？做乜撚嘢嗰啲咯？即係我當然聽唔到佢講咩啊！但係你見到佢一隔起身，第一時間就係周圍掘，周圍。 唔係第二球就成隊波都不集中㗎啦，因為隔得好近嘅，即係真係好 focus 去守嘅，咁啊。咁然之後跟住就但頂唔到第一球，就第二球就靴埋啦。咁跟住就下半場我已經瞓覺啦，唉，冇撚搞我啦。咁然之後跟住即係起身咪睇翻，但係避唔到喎。我話俾你聽，星期三嗰日咧，我全日喺大陸啦，你避唔到㗎。我諗住晏晝嗰時開電視，又係恒大對拜仁。 跟住隔三個鐘頭後又恒大對拜仁，夜晚十點鐘又恒大對拜仁，係冇撚得避啊！咁所以都係要睇撚埋個下半場啦。咁啊，波皮都掂唔到啊！咁其實冇，喂冇咩功課交啊，師兄真係真係幫唔到你大佬，真係成場波咁啊，唯一句就係波皮都掂唔到咯。咁你拜仁其實十三球我覺得佢執多咗㗎啦，即係第三球即係已經都唔係好想入㗎啦，即係其實 唔係 又要波差嚟差差嚟差去，總之盡快快啲吹雞完場。 唔係又要咁樣講，其實又下半場亦都係啦，我唔記得撞柱撞尾都係有兩次㗎嘛拜仁，即係你話執三球掉返轉係執少咗，唔係執多咗。 唔係我覺得你唔可以，喂大佬一百年前你又強搶我哋膠州灣。一百年后你要俾返少少尊严我哋对波啊，话晒中国人嚟㗎嘛。 哇你 嗰对波唔系你要諗清楚，嗰对波系拜仁嚟㗎嘛。对波系德国，但个教练系哥迪奥拿嘛。哥迪奥拿要令到拜仁攞七冠㗎嘛。 嗰对波系慕尼克嘅都系唔撚关德国事嘅。 对 啦。即 系咁讲。咁我呢个呢就你头先讲嘅嘢呢就赛后呢其中一个拜仁嘅球员卻奥斯呢就接受访问呢。佢讲句说话呢可能好伤害我。 好伤 害强国球迷 嘅感情，唔使嚟大陆啊！ 真系唔可以嚟啊！因为 黑名单啊！ 佢咧 收咗佢护照。 其中一条问题就系问啊，你觉得咧恒大咧，即系呢队对手咧，有冇机会喺德甲立足？ 系咯。 咁跟住咧，佢老师就好直啊， 冇。 我个人认为咧，佢好难以喺德甲生存。 喂，屌你老乜捻嘢水平啊？你而家里皮都话可以喺意甲吓立足，艾力神又话可以喺。英属处女群岛英超级联赛立足，你老咩？你话我对方唔可以喺德国立足，你真系伤害咗中国人感情啫。 可能佢觉得 收佢个护照啦，肯定要。 可能佢觉得咧，你哋未学好呢个德文，所以咧就唔好嚟啦，系咪生存唔到咯？可能咁 样。我觉得都系后生仔，始终系后生仔，争都系直啲，都系直啲， 欠咗少少老年， 系啊， 即系唔识出嚟 搭起上嚟，应该要修饰 处世啊，待人接物系啦，呢啲嘢真系 比较艰苦啲。 即系细路仔，即系细路仔，咁咪怪佢啦，即系唔系细路仔唔识世界，唔好怪佢，唔好怪佢。 周围有话你未识德文咯，识咗德文咪生存到咯。 系啊，冇错。咁呢场波其实嗱，仲有一个看点可以讲下嘅，有支喷，有支嘢喷下喷下喎。 咩嚟噶？ 唔知咧。 咩嚟噶？ 啊，球证咧，哦，我真系好捻好笑啊！即系嗱，呢日白礼达嘅创举嚟噶，而家 confirm 咗啊，世界杯系会用噶吓。 球位 啊。但系而家，我啊觉得系咪过球证都肯用？ 喷落个鼻度啊！ 而家你出嚟做球证，着好多衫裤啊，你仲要袋住支好似。烏屎咁嘅 spray 喎、啊，一支噴嘅喎、啊，有支 spray， 你知唔知又噴咩咧？ 噴咩啊？ 呢個其實唔係第一場喺呢度用嘅，喺一啲南美嘅賽事或者早呢一兩年咧，喺個 U17 啊或者 U20 咧都用過，咁但係因為 U17、U20 就比較少人睇啦。 飛機嗰陣時咪用。 冇錯，呢個叫 vanishing spray， 咁咧就係咧當有罰球嘅時候咧，就唔使再咩即係排十碼。咁就你以往就會見到啲球證咧，就會哇成日擁嗰啲球員啊，喂搏懵下你，屌你有咩唔夠十碼咁啊，因為就再唔咩咧，就俾個牌你啊，而家唔使啊，佢會行埋你前面，揾支噴漆咧，噴落地下度噴條白線，嗱、啊，即係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white line 咁樣，白色嘅嗰支嘢， 唔係我攞得意喎，我見過， 係啊， 咁嗰啲嘢咧，其實我覺得係好似粉狀咁嘅嘢咯。 唔係，佢好快散㗎， 啊、 因為嗰晚咧，我後屘咧，我就睇咗，唔係嗰晚啦，就後屘試下嘛，我睇咗 Sports Channel 嘅，即係德國嗰邊啦，咁佢就因為佢係現場直播，咁然之後場波完咗咧，賽後咧，佢就再兩個主播主持人咧，就攞嗰支嘢點玩嘅啫，你又噴落我身度，我又噴落你嘅身度，佢話嗱唔拍㗎，唔拍㗎。隔一陣我哋就散㗎啦，佢睇住佢散㗎，即係嗰支 spray 咧，氧化咁樣散 啊，氧化，即係唔知點慢慢就散咗㗎。咁咧就，但係就後屘就捉埋碧根巴華嚟啦，即係訪問佢，咪對呢支咁嘅啊無端端找支嘢噴下噴下咁有冇即係有咩睇法啦？咁佢又好壓力，咁佢咁講嘅，佢話可都可以諗下嘅，不過你要睇個罰球擺邊度咯，即係你話如果罰球係對正龍門嘅一腳波。睇下斯朗行道嗰啲，喂射程範圍，咁你噴都無可厚非嘅，大家咪公公真真噴咗佢咯。但係你而家唔係，個球證成場波咧，大佬個罰球喺 進攻路線左手邊或者進攻路線右邊，你又噴一大側，喂，好撚嘥時間喎、啊，大佬。因為你見到球證咧係噴兩嘢㗎，一球罰球噴兩嘢，佢想點咧？會噴你開罰球嗰條友，嗱，你要唔好擁前個波啊！ 人牆咧， 係啦，個波又要 please stand please put behind the white line， 係啦 ，OK， 然之後到人牆咧又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white line， 佢噴兩次啊，咁、你一球波可能搞成十幾二十秒啊、即係起碼最少十幾二十秒，咁你呢個其實就係咪有少多此一舉咯？ 其實會唔會為咗世界杯係專嚟噴白雲伊蚊嘅？係啦，巴西 唔知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嗰啲嘢，除咗噴地咁，仲有啲咩？仲有咩作用？ 定係嗰支係胡椒噴霧咧？屌你行緊嚟，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見到有啲好似社民連咁撚曳嘅球員咧，咪噴鳩 咯， 都有得喎。咁所以呢個即係呢支嘢幾得意嘅。咁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咪睇下聽晚嘅決賽咁啊，繼續會用嘅嗰支嘢。咁但係球證代住佢走嚟走去咧，幾唔方便。 好大碌嘢咯， 好大碌嘢㗎，大佬真係唔係講笑。 跑嗰陣時候咧，動咯。 你話咧？你揾罐可樂袋下喺個 台度。其實咧，佢可以考慮咧，好似差佬咁樣咧，壓喺條腰嗰度咁樣咧，咁樣就好啲。 係啦， 即係型啲啦，咁樣好軍槍咁樣係咪？ 係咯。搵啲香港死差佬學下囉，跟佢哋咁啊，呢個講完囉喎。咁啊，今個禮拜仲有咩大波可以講啊？ 意甲飛去意甲囉， 飛去意大利啊，一定冇時間都要講呢場。聖西路就 米蘭打比， 米蘭打比，咁啊呢場波呢就國米主場 對 AC， 其實冇分別啦。 先講一樣嘢呢，就係都有分別啦。嗱，呢場波就真係有分別啦。因為上一場對國米對拿波里咧，有少少球迷騷動啦。咁跟住之後，因為呢場波就是國米主場啦，當佢係國米主場噶嘛。咁咧就義大足總就又罰啦，就兩今場波兩邊所謂叫做就係好出名嗰、那個喺聖西路嘅兩邊，即係龍門後面嗰邊叫 Curvin Lot 啊。OK， 如果喺聖西路就叫 Curvin Lot 啦。咁咧就全部唔俾坐人。OK， 咁所以呢個都其實幾受影響啊，因為國米嘅球迷又會少咗，同埋嗱，即係呢個又可以講下啦。嗱，呢個譬如卡妹又聽緊，又可以教下卡妹啦。即係譬如你話一場波咧，如果你係主場咧，因為主場威力好強咧，龍門背後嗰橛咧就好撚堅抽嘅。即係歐洲其實好多球會咧就好注重後邊嗰個。譬如話點解會同阿卡妹講咧？因為多蒙特就係其中一個好好例子嚟嘅。多蒙特後邊嗰埲咧。多蒙特個球場咧就裝八萬人噶嘛，兩邊咧其實就係坐位嚟噶嘛，但係咧龍門兩邊即係兩邊龍門嘅背後咧就全部係企位嚟噶嘛，咁啊有躲噶大佬，多蒙特嗰個後邊嗰橛咧就叫 yellow wall 嘅，你如果大家你如果譬如球妹成個禮拜睇就知道啦，即係嗰邊咧哇嗰啲人咧跳下跳下咧好似嗰埲牆就係冧嘅撚樣，好撚同埋咧放親嗰啲煙花鞭炮啊，全部就喺曬 yellow wall 嗰度放出嚟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歐洲嘅球場咧喺龍門背後嗰邊咧就好犀利嘅，國米係其中一個，聖西路嘅 Curvin Lot 又係好出名，但係咧調翻轉如果 Steven 嗰間咧，如果你去 Emirates 睇咧就好撚得意，呢個就唔淨止阿仙奴嘅，但係就好多。英格蘭就好唔同啊！英格蘭咧就好多時就會將作客球隊嗰啲球迷咧就會擺佢喺龍門後邊嘅。 冇錯。 但係如果你歐好得意嘅，歐洲就唔會嘅，歐洲就會擺你喺四個corner。咁但係英格蘭咧就唔知係咪球迷會多啲啊之如此類啦。 氣氛咯，我諗係最緊要係營造客隊就係佢通常係。可能當兩邊咧，即係各自主隊客隊咧，即係你當個氣氛可能會熱烈啲咁樣咯。 係啊，我有一次就係去睇葉士域次，即係聯賽杯對阿仙奴咧。 你講我第三次啦。 係啊，咁嗰場你就嗰陣就見到好得意咯，即係每一次阿仙奴一入波咧，咁因為阿仙奴會坐曬兩邊嘛，咁佢會夾住葉士域次啲球迷喺龍門後邊嗰邊咧，就每一次一入完波咧。哇！抽水抽到佢乾啊，簡直係乾曬，抽到班葉少利治嗰啲人，係兩邊一齊抽，好撚殘酷嘅話俾你聽。你去如果係下殺隊，我知道 你嗰啲真係碎料嚟嘅，真係即係 Everest 俾嗰啲真係嚇死你真係。 你呢啲係咪呢句係咪抽水？ 唔係，即係講真㗎。 抽曬， 唔係我專登， 佢已經係抽水於無形㗎啦。 唔係，我已經專登唔出聲㗎啦，係啦，費事啊。 你哋嗲你自己聽。 煩交啦， 係咯，自己講俾你聽，即係話煩交，真係麻煩真係。 而家煩交係佢啦。 OK， 講翻場波啦。 係啊， 係國米對 AC 有咩講？咩话？ 整 沙唔系个咩讲？第一样嘢就系近况，两队都系奇差咯。两队都系近六场波就 AC 啊赢嗰场，国米应该赢过两场嘅啫，好少少。 系 咁啊，跟住就上一场就2-4输俾拿波里啦。咁啊，输都不特止啊。其实仲有咧，就系艾华利斯就会停赛啦，差几分钟。就趕咗出場啦。其實呢個可能對 AC 係今場波係幾有影響嘅，因為你如果前面冇咗艾華利斯咧，就條中場其實係幾難擺人的。 今屆嘅艾華利斯喺 最好位嘅， 非受用啊！ 攞 Man of the Match 攞4-5次咗緊啦。如果冇記錯， 佢係咁即係呢個球員係早年領前咧。阿斯豪都想買嘅， 上但上屆當佢覺得佢冇乜料到， 係啊，上屆咪仲係崩仔啊，定係唔係前？ 唔 係上屆係嗰個係嗰、那個領隊 死得突然間唔記得咗。 係啊，嗰、那個開頭嗰個領隊打三五，都係打三五嗰、那個，係唔識用佢嘅，係 啊， 所以咧佢係完全睇唔到佢有料到啊。咁、但係今屆咧就馬斯豪嚟咗之後咧，係爭好遠啊，識得用翻佢咧，令到隊波咧係個進攻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嘅 key maker， 同埋係啊，佢係好 fit 嘅。咁你今屆即係我想我係會先講呢隊啦。我諗咧就冇咗艾華利斯咧，嗰、那個中場嗰度你要花少少心思去執嘅嗱。因為如果你冇咗艾華利斯，可能就譬如話中場有啲選擇嘅，譬如話古亞連啦。但古亞連咧又係要留意啊，因為呢個咧就喺扭緊計嘅，一月份啊準備走嘅又係 去車仔啊呢、這個係 呢、這個可能係啦，又係英超會候住佢啦。咁而家咧又有少少即係同間球會唔知會唔會説佢啊？咁我當佢唔説佢，如果你話擺佢落嚟，咁啊你可以諗件19歲嘅克羅地亞國腳啊高華積啦。咁但係咧你點樣擺都好，我想提一樣嘢就係咯。嗰、那個防守能力咧係今嗰、那個中場嘅防守能力係今屆即係國米嗰個死門嚟嘅，因為你打嚟打去咧，淨係靠金比亞素嘅啫。 係啊， 咁啊有一個仲有一個比金比亞素更老嘅老鬼，嗰、那個叫新尼迪。OK， 咁啊已經差唔多受傷完畢㗎啦。咁咧就今屆出過一兩次嘅啫，完全啊狀態完全成疑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會俾個 suggestion 馬沙利呢場波應該擺翻落去，因為嗰個防守力咧，你係需要嘅。嗱呢場波係我今晚嘅噔噔嚟嘅，我今晚咧我會買 AC 米蘭贏嘅， 我會買大嘅呢場， 你買大， 我買大， 因為我覺得國米，我覺得 AC 喺上一場咧睇對羅馬嗰場波咧。少少翻嚟㗎啲嘢，即係其實你話佢講真齊人佢就差唔多齊人㗎啦。LSOV 其實就嗰場波都冇出啦，但係都傳佢都已經 OK 啦。有冇 LSOV 都好，我覺得呢班大帝呢打撚到呢個地步呢係要交貨㗎啦。即係咁上一場其實兩度落後俾羅馬，咁佢兩度都殺返上嚟。我覺得係可以跟返呢個勢。 因為我就唔係話睇 AC 或者國米嗰個球員或者嗰樣嘢，但係我就偏向頭先阿傑斯你頭先所講，因為除咗古亞連啊，即係除咗阿華利斯之外，古亞連其實今屆國米亦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係啊， 但係如果佢真係傳到話要賣走嘅話咧，車仔其實唔止賣佢嘅，車仔另外想買仲包括埋國米嘅另一個中堅，就係阿嗰個叫做 邊個？ 叫做 納吉金本啊 ，Ranogi 啊， 係啦。咁啊，如果呢兩件 唔係啊，或者 anyway， 你要明一樣嘢就係。佢都係災難嚟嘅，但問題佢喺國米裏面嘅中堅裏面咧，你都叫做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咁你諗下，你兩件都有緊計嘅時候咧，成隊波根本今屆嘅防守中場防守又弱 ，AC 起國米落嘅話咧，我覺得呢場波可能好 open 都會打到， 即係所以你會買大。 尤其是根本大家要記得就係呢個米蘭打比咧，其實。慣性嚟講都係偏大多嘅，係 咪 偏大多嘅，即係啲2-2、3-3咧，成日都會出現，甚至乎曾經一年係 AC 炒6-1都試過。 嗯。 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場我自己心水就會偏向買大嘅。 我總結少少啦，我會覺得武艾華利斯呢係幾大嘅影響嚟㗎，即係對國米嚟講。咁同埋就我認住 AC 係要交貨㗎啦。咁啊，我再大膽少少囉，就係唔貼佢喎。咁我就會係睇 AC 啦。咁同埋其實國米其實仲有一個中場球員今屆其實都打得唔錯㗎 ,Tader 啦。 嗯。 呢、這個就你會喺世界盃會見到佢，好似阿爾及利亞係有入世界盃㗎。咁佢就三個國家人會揀，佢就揀 阿 爾及利亞啦，因為佢係法國出世，咁亦都有特尼西亞血統，咁然之後呢就最後呢就揀呢個阿爾及利亞，咁今屆又係踢得唔差㗎，咁所以就即係留意一下啦，我諗個關鍵會喺個中場度啦，即係國米睇一個中場如果係發揮到出嚟就 OK 啦。 車仔嘅球迷要留意一下啦，因為出面嘅風咁大嘅話，古亞連啦，係咪 最大係佢 究竟係咪真係啱車仔用呢？而家咪睇下個牌係咁 啱唔啱用啊？幾有趣喎！呢件球員就喺國米咧，就你話啲創造性啊，或者個 playmaker 咧，就一定係佢打嘅。但你問我佢啱唔啱英超咧，我覺得真係兩睇，因為你喺都係嗰句咧，二甲打慢披醒多空位咧，就真係任 Q 你拿住個波點做都得。有啲可能真係未必係好 playmaker 款咧，佢可以喺二甲打到好 playmaker。但你嚟到車仔就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對手成日好緊迫啦，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第二嘅就係喂。我覺得唔係話，我覺得個問題唔係你其實你買一個古亞連翻嚟，你係咪又更加繼續即係好撚多三啊四二三一入面好多三？你其實我都係嗰句咯，我唔係太贊成車仔係一月加太多人，特別喺個中場，因為你執撚掂嗰三個你擺出嚟嗰三個先啦。你而家嗰三個都好有問題。大佬首先每一場波你出夏薩特啦、奧斯卡、馬達啦、鼠卓尼啦、韋利安啦，喂呢五件都執撚到你頭爆啦，你仲要加件古亞連內，即係其實你使乜需？就算我當古亞連係真係可以升任到一個 playmaker， 你覺得車仔需要一個咁嘅 playmaker 咩？你奧斯卡死㗎，大佬你即係個問題係交流啊！你嗰三個你揾即係。其實佢三個而家你單打獨鬥，你求試硬出三個都得嘅。乜問題係佢冇一個模式喺，即係冇一個模式走出嚟啫嘛。所以我覺得即係好騎呢啊！即係如果你話係啊，即係唔知點講。 我反而即係呢樣嘢就嚟翻，好似早幾集福波桑阿師兄都提過，佢嘅意見就係、是、如果有車迷咧，佢嘅意見就係佢要個搶得嘅中場。係 啊，冇錯。 呢、這個我諗夏薩其實都 咁古亞連有少少得嘅喎。 係啊，佢得啊，佢遠射都 得嘅喎。即係唔係？佢你防反嗰度呢，嗱呢個可能解決，你又提到我呢、這個少少解決到個問題嘅，即係你話如果甩咗俾人打返轉頭，而家成日都有呢問題呢，古亞連都幫到少少 手。我或者咁講啦，我會覺得佢係比如果做串連啊，做串連啊、作為一個防中做串連嘅話呢，佢應該比拉美利斯好啲嘅，因為拉美利斯係得個體力型嘅啫，你喺我角度嚟講。咁但係古亞連起碼就係話個，即係你俾我感覺就係個波個上腳係護到個波先 ，at least 我覺得係護到個波。當然啦，好似頭先傑斯所講，以甲嗰個咁嘅緊迫程度冇英超咁犀利嘅話咧，佢仲可唔可以咁鬆容護到個波，再做分翻兩邊啊，或者點樣咧？呢、這個就要睇下佢到時打嘅情況係點啦。 OK， 咁啊時間係咪好似冇乜，同佢好長啦，係咪？我哋都 唔係 啊。OK， 嗱咁就講講另外個大致上講講啦，因為要提一提就係、是、其實譬如德甲就打埋呢一周就會 揭冬 㗎啦。咁就其實意甲係咪啊？意甲就好似係打埋呢一周咧，就放聖誕，放埋個新年，翻嚟人哋有兩個假期放嘅，咁啊放完兩個假期咧，翻嚟就1月5日先再開波嘅。其實西甲都好似係差唔多啦。 冇錯，西甲 如果記得就咁，所以就好幸福嘅。咁但係要提一提德甲嗰邊咧，就有一個疑問我都答唔到大家嘅，就係、是、今個禮拜會少咗一場波嘅，就係、是、拜仁嗰場啦。咁拜仁嗰場我 check 過咧，咁啊有一隊啊。因為拜仁而受惠啦，就係、是、史特加啦，提早 放 揭冬，哇！ 提早揭冬， 因為如果唔係咧，佢本身咧就應該係對史特加嘅。咁但係就呢場波究竟擺幾時踢咧？我啊 check 唔到，真係 check 唔到。 未 check 到啊！ 因為揭冬完一翻嚟咧， 拜仁嘅第一場波就會係對翻慕信加柏嘅，即係會對翻第一 round 嘅第一場。咁所以嗰場史特加好似仲未排期踢嘅喎。咁所以咧好少可啊，德甲就即係翻到嚟有一隊係打小場嘅。咁啊，今屆嘅拜仁咧就會打小場嚟踢嘅。 嗯。 咁所以今個禮拜少咗場德甲。 有啲新聞係報道過咧，就係、是、話會有可能係到佢哋打歐聯之前，或者甚至係歐聯，因為歐聯今去到十六強嘅時候分兩個禮拜嘛。 係啊。 咁中間可能會攝一個禮拜係打翻週中。去報呢場波嘅， 嗯， 係啦，咁但係確實日子咧，而家真係揾唔到， 未有，因為我初時我就會以為係喺揭冬前佢咪提早打咗嗰場先咯， 但 係 佢之前都 做一個禮拜， 密得好緊要啊，係 都冇啊，冇呢件事， 密得太緊要啊， 咁所以就暫咁啊，所以嗰場波就會待定啦，咁啊， 今週德甲咧叫做大啲嘅咧，就一場退色嘅球隊對。排第二嘅利華古信就係雲達不萊梅對利華古信，雲達嘅主場對利華古信，咁就係、是、今屆嘅雲達就變成一隊 退曬色咯，係啊，呢隊波真係不即係有少少不知所謂 嘅。係啊，咁但係另外咧， 再次令人失望。 另外一場咧就我都想提提有啲花邊新聞，就係、是、斯拉零四， 嗯， 今日作客對紐倫堡，斯拉零四咧就仍然不停咧都喺好多報道或者新聞咧圍繞住咧就係德士拿啦，同埋個領隊， 係咪 個領隊到今時今日係啦，基拿到而家咧都係。幾多嘅新聞咧都傳出嚟係話，個管理層其實係唔係咁中意佢嘅， 喂一路都係啊， 都覺得佢嘅即係到而家都帶唔起對波啊， 係， 咁所以咧另外德士拿就不停咁俾人傳緊，因為佢個買斷條款就係大概4000萬歐元， 係， 咁好多隊都候住啊， 一月份又係咁傳呢啲㗎啦， 雖然咧佢自己就已經走出嚟講咗㗎啦，我一月份就一定唔走啦，因為佢仍然希望。入選德國國家隊嘅，因為你大家知道路維嗰籠嘢啦，其實佢嗰23個球員裏面呢，其實我諗已經有20個或者18個球員其實已經揀定咗㗎啦，咁、所以德士拿就希望係留喺斯洛克呢係爭取最後機會嘅，咁、變咗呢斯洛克呢個禮拜或者叫呢兩個禮拜啦，最多新聞就係關於呢兩一個領隊一個球員，咁、但係對費拉堡呢今個禮拜我就覺得 對紐倫堡 紐倫堡 sorry， 對紐倫堡咧就 好嘢啊，紐倫堡 嚇，有啲暗湧， 有暗湧 ，last 一 round 破處係咪？ 有啲暗湧咧，我係覺得。 十六輪賽事未贏過啊，紐倫堡咁啊，而家排尾二，咁啊和十場波嘅，咁啊暗湧可能和波有啲機會嘅，咁啊贏就。從一而終，我諗佢都係 揭完東灣先贏。我係擔心佢作贏唔到，係因為 唔係佢好頑強啊。其實真係唔知道完全係解釋唔到啊。紐倫堡真係， 其實呢個真 係又好奇怪 啊，大佬佢係爭啲， 硬係爭啲嘅，場場都係硬係爭啲。咁總之就爭咗成十場波，咁啊十場都係和嘅，咁啊輸就輸六場嘅啫。咁所以就都好頑強呢隊波。咁啊 Dressler 其實啱嘅，即係個邊緣嘅德國國家隊球員啦，呢、這個係有可能會入到去最後廿一個嘅， 冇錯啊， 唔係冇機會嘅佢。 冇錯，因為一啲新聞講係即係其實係，譬如佢打個位係左右兩邊都 佢有兩個位打嘛， 係啊， 就左邊同埋 中間啦、 啊。 咁、但係左邊就勁大， 但 係 左邊就差。如果佢打佢兩個位係打中間同右邊咧，咁佢就競爭少啲。 因為右邊 左邊太多人， 喺右邊其實唔算太多嘅。係 啊，普魯斯基啦，鼠卓尼啦，哇大隻。 甚至系啊， 仲有一个嘅，大家谂唔起。 卡卡嗰个新爱人啊， 卡卡新爱人系边个啊？ 廖斯， 哦，嗰个旧噶啦，莱斯嗰个旧嘅一个。 系啊，莱斯都可以打左边噶嘛，所以其实左边个竞争真系超大嘅。 冇错， 系啊，所以等你打中间就已经有汤马士梅拿或者系阿哥石， 少啲竞争嘅。 系啦，咁所以就佢系要。想係憑表現希望入到入選咯， 係 咁啊。 OK， 咁啊，斯洛克就排到第六位嘅，即係其實聯賽成績就麻麻地嘅近況，咁啊，但係因為即係大家有個錯覺啦，因為佢歐聯就打唔錯嘅，咁 出到線嘛， 出到線啦嚇，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有個歐聯嗰個氣勢啦。咁啊，大致上係咁啦，登住先啦，我哋不如好唔好啊？即係有啲保利嗰啲先嗰啲先啦。咁啊，其實就。先提一提咧，就是、我哋個登今個禮拜開始就有個新 chart 喎， 係啦， 有新 chart 即係複雜到咧，我哋又真係唔識 我唔識點樣，我唔識點樣解釋嗰啲分點樣嚟啦。 嗯， 總之而家就大家都有啲一有幾百分嘅，咁啊又有零頭，唔止零頭喎。譬如咦，我唔差喎，我正數喎，我有98分喎， 好勁啊！ 哇！但係帶頭嗰個的總啊555分，咁、暫時我唔識講啦，即係 唔係計賠率嘅 ，Chicharito 講咗，咁啊佢因為計咗賠率嘅關係，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你當都係100為底啦 ，OK。咁計咗賠率嘅關係之後，所以贏輸加咗上去成為一個總分。 Okay. 其實就話聽眾啊，唔使太過在意緊點樣計嘅、總之阿何小豆識計就得㗎啦。咁仲有就係我哋知道咧，我哋參與嗰啲嘢要記得咯。 嗯、 就係話係咪話有個黃有個咩 黃牌嘛？ 嗰、那個其實係叫 Trump card 啊， 即係啲足球節目就唔好叫佢做黃牌，人哋以為 yellow card。 又話好撚複雜，又話唔撚知，難曬。 我淨係知道有個 Trump card 咯。即係個 Trump card 一拎出嚟就點啊？ 多賺 贏撚咗嗰個就可以殺人咁就係㗎啦，咪過嚟。 唔係，如果計落去嘅話咧，如果有嗰張 Trump card 嘅話咧，就分數咧就會 double 300分，再成個賠率。 OK， 係啦，成 triple。 好， okay, 即係如果有信心就可以出 Trump card。 系啦， 每个礼拜出一次都得， 但输咗就要扣300分，系应该系，应该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咁、好啦，咁就开始噔噔噶咯， 系啦， 咁你读先啦， 噔噔啊， 系啊， 边个先啊？我读咗， 冇嚟嘅主持先， 好，先讲慈山先，迟啲瞓，多蒙特对哈佛柏林，多蒙特主胜，汉堡对缅恩斯，汉堡主胜，跟住国际米兰对 AC 米兰，让球主客和，客胜 ，OK。哇！即系 AC 赢入多一粒啊！ 系啊，和波都系 AC 赢， 让球主客和客胜，和波都系 AC 赢。哦 ，OK， 系啦。咁啊，然之后就跟住慈山讲埋啦，因为下星期咧就啲二甲、西甲、德甲、揭东，所以等就计数嗰、那个嗰 part 就会暂停嘅。哦、OK， 计 数 嗰 part 计数啊嘛。 我发觉根本就系俾阿佢同阿何小豆操控住我啲嘢。赢嗰时候唔捻计啊，输嗰时咧你又同我计。 我照俾英超嘅都系继续。 系黐线。 好，跟住仲有Cheap Lab，OK，、okay, 广州恒大对明尼路，客胜；利物浦对卡迪夫城。半场主胜， 唔系广州对明，唔系恒大对明尼路，边队系 客胜 啊？ 广州恒大系主，明尼路系客、 哦 okay, okay ， 所以就明尼路赢。O K， 分身啦、啊，呢今个礼拜呢场，分身买恒大输， 利物浦对卡迪夫 ，O K， 半场主胜利物浦，跟住慕逊加柏对和夫斯堡入球大，修咸顿对热刺和四场 ，O K， 师兄就维拉利尔主胜皇马大让3.5。球啊，华伦， 皇马就会对 华伦嘅，重要作客嘅系啦。 O K， 阿仙奴就主胜系啦。 吓、 啊，西班牙杯咧就都系抽咗华伦对皇马嘅，咁啊今个礼拜亦都系华伦对皇马啦。O K， 独漏咗卡卡喎，你卡卡咧就系、是。何芬咸大一定要大家要留意， 一定要個禮拜 一定要留意住阿卡姐啲啲啲。 唔係佢個禮拜都係何芬咸大喎，屌！ 人哋兩三個禮拜冇講啦。 O K， 係啦，哇！睇下群情咁樣， 哇！佢對布倫瑞克喎、 啊，不如 你點可以咁樣對女對你嗰隊愛隊嘅啫？ 跟住啊，費納堡就主勝啊，對漢諾威，同埋 慕逊 加柏對和夫斯堡咧係大嘅。 嗯， okay、 我想你再讀第二場係咩話？ 弗赖堡对汉诺威主胜，弗赖堡赢。 唔系弗赖堡唔系对汉诺，啊系啱，系弗赖堡对汉诺威 ，sorry 睇错，对唔住啊。OK， 老眼昏花。 系 OK OK， 咁啊仲有 EV， 啊系啊 ，EV 咧就系、 是、EV 啊， 英冠啊，昆士柏流浪对李斯特城主胜，保顿对查尔顿主胜，列斯对班士利主胜，法甲尼斯对伊维恩主胜。 OK。咁啊，到下晒未啊？ 我啦，咁样就 好啊。 小云斯对爱华顿，咁样就要爱华顿赢啦。跟住利记对卡迪夫城，咁啊利记赢大嘅。跟住就系第三个就系阿记对车仔，我要车仔赢细。 应该啦， 梗系啦，梗系支持自己爱队啦。跟住咧就华伦西亚对皇马，要皇马赢，系咁多。 OK， 得。仲有边个？ 今日咧，今日冇啊。 昆士柏流浪对李斯特城，昆士柏流浪主胜。新特兰对诺域治，新特兰主胜。史云斯对爱华顿，爱华顿客胜。 水晶宮對紐卡素和 OK 幾多場啫？ 四場 哦，四場 係啊。Steven 咧？ 咩啊？咪大家又笑咩咧？点解要笑？ 唔系一阵我讲我笑嘅原 因。 因 为其实我有谂过都拣新德兰嘅， 系 结果我决定放弃啦，避一避。同埋咧，因为啊， 唔系我发觉大家喺度做等咧，大家都系想自己做灯嘅。 梗唔系咯，黐线噶！我一阵解释笑俾你睇啦。 咁样咧，阿何小豆而家玩赔率咧，亦都玩到咁复杂咧，咁我就玩啲近稳啲稳阵啲啦。 系系。 咁啊，利物浦就让球主胜。 嗯。 我要咩啊？冲卡，冲卡添。 冲埋佢，冲卡啦，都要。 冲埋佢。 好。O K。 喂，咁我利物浦对 喂，点啊？你有只点啊？你又冲卡 ，O K， 好， 我系让球主胜啊，我让球主胜。咁另外就系意甲罗马对卡利亚卡坦尼亚， 卡利亚 都系让球主胜。头先提过啊，国米对呢个 AC 我买大嘅，跟住就系恒大对呢个明尼路，我系要明尼路胜嘅。 只要你梗系冲卡摆喺明尼路啦， 系我尊重阿 Ben Robert， 我话支持， 亦都唔好伤害中国人嘅感情。 冇错啦，所以我唔冲佢啦。 O K， 唔好冲佢啦。 我专登都避开呢场。 好，我继续都系英超啊。点解邵京想邵京一咧？新特兰对诺域治，要翻新特兰啊，应该开挂追咗好多场啦，都系搏佢开 win， 唔冲。今个礼拜唔错，史云斯对爱华顿，和波，西布朗对侯城，西布朗赢，全部博反底，系啊， 哇，真好捻型噶，捻样， 你唔好理，梗系榜首。 O K， 系有555分啊嘛，知道啦。我今个礼拜 追紧你噶，的总。 我今个礼拜两场， 我第二追人， 都喺我输咗最惨嘅意大利嗰度咧，再重新起身吓。 你好似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话输咗，俾佢输啦。 咁啊，上个礼拜我揀四场，又系香晒两场意甲，咁啊，今个礼拜就我都参加啦，屌你！嗱，我呢样参加不得了啦，维罗纳对拉素和波。Trump 卡啦， 哇！ 系跟住头先讲咗啦 ，AC 赢国米，咁啊系两场够啦，屌两场都足够抛嚟你哋啦，屌系咪先？真系唔使多嘅，你个多就一定中嘅咩？黐线嘅你哋真系，系 冇咯， 冇乜啦，咁啊嗱，最后读埋阿 Ben Robin 嗰个心情嘅回答先啦。咁佢话咧就杰斯我就冇逼你。佢話咧就咁佢話我想問翻英超其他非英籍球員都係外援㗎啦，咁啊點計啊咁樣啊呢、這個冇時間答你，下禮拜應承答你啊。咁仲有就係佢話我睇咗幾年啦，我真心喜歡呢個地方啊，可能真係會喺廣州結婚生仔，喂唔使玩咁大喎，睇波睇到要結婚生仔，即係唔好為咗恒大而突然揀條廣州杯，呢廣州杯好惡緊㗎大佬。咁仲有咧就今年對恒大咧真係打晒飛機啊！哈，咁我好似漏咗隻雷仔咁，咩好似屌咗隻雷仔咁，翻唔到轉頭。哇，好得呢啲真係真球迷啊！ 喂，最後一嘢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就過咗聖誕㗎啦，咁所以講返句聖誕快樂啦。 係喎、我哋講聖誕快樂。 大佬今日 我同你啦，因為我哋冇搵做波桑㗎嘛。 係啊， 係啊，係 啊，係啊，咁啊，係完咁點啊？ 聖誕 快樂囉。 O.K. 冷球嘅， 仲有咩冇有补充？ 睇住阿何小豆俾个特别任务你，啱啱分钟俾咗个好特别嘅 tips， 王维基对 C.Y. 大，你睇点计咧呢个赔率 ？O.K. 唔得，知道。 好啊，圣诞快乐啊！ 好啦，圣诞快乐。 好， 咁啊， 下个礼拜见。 二嘅哭波桑啊， 喂，等阵先，我有首歌要点 点，系 喎，有只歌要点， 系咩歌？讲嚟听下先。 六。即係而家錄音直播就聽唔到嘅，因為我要 download 翻出嚟先至俾到阿的仲 keep 翻上。 食藥無限好啊！ 咁唔係，咁樣呢輪咧就有好多有個 post， 咁就要回應下啦。咁我就唔想回應啦，咁就用首歌嚟到即係憑歌記意咁樣回應翻佢啦。希望佢自己聽下啦。 即係臨尾你係要死性不改嘅， 冇 啊，要抽人水。 冇抽人水，係講緊自己嘅心情啫。 好 ，OK， 唔好講嗰個名啦，大家自己聽啦，好嘛 ？Christina Aguilera 嘅 Fighters。 Fighters，OK， 好，好啊，咁啊，下禮拜再， 下個禮拜就係， 拜拜。